我是被告。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这么说吧， 嗯， 你心里有点不痛快。 我怎么不痛快？ 就有点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就有点别扭。 我跟谁别扭呢？ 你跟我别扭。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就这么说吧， 啊， 你呀，短人100块钱。 什么？ 你短人家100块钱， 你给借着？ 说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这没怎么当个事。 那你说他干嘛？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可没人跟你要， 要我也得给呀。 好嘛，你呀， 啊。 短人100块钱， 啊，短， 你给不了人家， 那我当初别借呀。 对呀，你比我还明白呢。 不，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慢慢来呀。 啊， 你短人100块钱呢， 啊， 你给不了人家 啊，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 啊。 嗯，去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哦，你就替我还了。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那怎么个好处呢？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嗯，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嗯， 这么一喜欢， 哦， 你就把干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对了吧？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哎， 用的今儿给人家， 哎，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是啊，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对，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哎，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对了呀， 我回家他还要。 那你再还人家。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抬杠》。听相声曾是人们放松消遣的首选娱乐方式，相声演员身着长衫，手持折扇，说学逗唱，妙语连珠。 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如果少了爱，世界一片空白。一生的甜蜜的爱，不止我和你，人人都分享。路漫长的路，曲折的路，追求幸福，我找到自己的路，不要叫我停下来，把心打开，带给你爱，全世界的爱。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如果少了爱，世界一片空白。一生的最爱，甜蜜的爱，不止我和你，人人都分享。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作为侯宝林的第七位嫡传弟子，他在相声界自称是个另类。自从1989年收下第一个洋学生，他又陆续收了100多个洋徒弟，人们都叫他京城洋教侯。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相声名家丁广泉的相声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丁广泉对相声的记忆从6、7岁就开始了，那个时候邻居家刚有收音机，一到晚上大杂院里的人就围坐在一起，边吃着窝头咸菜边听话匣子，还得边捂着肚子嘻嘻哈哈，笑的是前仰后合。后来有人给了丁广泉一张侯宝林的照片，丁广泉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把侯先生的相片挂在了墙上。这上学后啊，丁广泉参加了学校文艺队，为的就是学说相声。从那个时候起，丁广泉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进中央广播说唱团，拜侯宝林先生为师。后来果如其愿，丁广泉成了侯宝林的第七位入室弟子，而让丁广泉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就是师父侯宝林的严格。1989年，丁广泉和洋徒弟大山首次亮相便一炮走红，从此丁广泉能教洋人说相声的消息传遍四方。现在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丁广泉和徒弟大山合说的相声《蛤蟆鼓》。 相声啊特别好， 语言的艺术 好在哪儿呢？学相声什么都能学到。 对啊，因为相声演员知识比较丰富。 是啊，你比方说有很多问题呀、我在北京大学，在原来在多伦多大学，很多问题找不出答案。但是你们相声演员一般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讲是小事儿。 嗨，也不能那么说，反正一般的相声演员呢都应该是个杂学，什么都得知道点儿。 哎，我倒想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3年呢。 对呀、 什么资料都查过，什么老师啊，中国的外国的我都请教过。 哦， 他们都答不出我这个问题。 是吗？ 您要不然我现在你看您行不行？ 可以这样，咱们试一试，你把你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我如果知道的，我一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是吧？ 哎， 要不这样吧，我们下去再说，因为我怕您当着这么多人呢，您要献丑不好啊。 不用，没关系，行，我们这都不太在乎这个。再说一个，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是吗？ 哎，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知道吗？ 哎，一般的问题我还不太回答， 是吗？那我就放心的问。 哎，那你来吧。 那个 什么问题说。 那个您见过蛤蟆吗？ 感觉说了半天就这问题啊。 不是 见过 别说蛤蟆，连那蛤蟆骨头我都见过。 我是说呀，那蛤蟆那东西它怪不怪呀？ 这蛤蟆有什么怪的呀？ 不，它那么小的身子 啊， 叫唤出的声那么大，这是怎么回事？ 哦，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一个一般人回答不了的问题， 是吧？ 哎，得亏你问我了， 我琢磨了好多年了。 不，没问题，我知道。 您那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你感觉奇怪， 是 啊？你说这个青蛙，它那么点的个儿， 对， 为什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啊， 它这里边有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虽然那个青蛙呀，它的个儿小，但是呢，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啊，他叫唤的声就大， 是吗？ 哎、 哦，您是说，因为他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他叫唤出的声音特别的大。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啊，不单是青蛙呀、啊，世间的万物都是如此。今后你就注意啊，凡是看见那个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叫唤出来声全大， 嘴大、脖子粗、肚子大，都叫唤那么大的声音呢？ 对了。 他自指篓子， 是， 他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他怎么就不叫唤呢？ 对， 啊，一个道理嘛。 是啊，他是不叫唤， 为什么？ 他不但不叫唤，他连响都不响啊。 是什么道理？ 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啊，青蛙是活物，这是死物、哦、啊。再者说了，你那个自指篓子是什么做的？ 是竹子做的。 哎，那竹子编的。我告诉你、 哦， 凡是这竹子做的，他别说叫唤了，连响都不响。 哦，有这道理。 哎哎哎， 竹子做的连响都不响， 这就明白了。 那吹的那个声，那笛子啊，它怎么那么响啊？啊，竹子做的呀。 对呀、啊，是啊，它那个它当然得响啊。 它为什么响？ 它因为那个虽然它是竹子做的 啊 啊，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什么？ 它那个上面都有眼儿啊。 有。 哎，凡是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 哦，明白了。 哎， 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 对喽。 筛米的筛子。啊，那筛子那么多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有吹筛子的吗？那筛子它当然不响啊。 为什么不响？ 你看这个筛子它什么样，它那个筛子是圆的扁的呀。 对， 凡是圆的扁的都不响。 哦，圆的扁的都不响， 这就对了。 戏台上那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它怎么响啊？它是圆的扁的。 对呀、啊、那个当然得响。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锣呀、 啊、 它是圆的扁的。 对， 但是它那个中间不是有一旗吗？ 有， 凡是有旗的就响。 有旗的就响。 哎， 我这儿有个旗呢，我这 肚脐啊。 我们家有一铁锅，这么大的旗儿，它也不响。 这对了，那一敲就漏了。铁锅它当然不响啊。 为什么不响？ 就是你想，它铁锅嘛， 啊， 它是铁的呀。 是啊， 这铁的都不响啊， 铁的都不响啊。 哎， 庙里那钟一打，咚咚咚咚咚，它怎么那么响啊？ 他那当然得响啊。 为什么响？ 你想啊，他那个钟啊，他不是在那儿挂着呢吗？ 是啊， 是这个中国有这么句话啊，叫做钟玄则鸣嘛。记住了，凡是铁的一挂起来就响， 铁的一挂起来就响。 哎， 秤砣，我们家呀有一个秤砣，过了8年还没响。 你挂16年他也想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那秤砣它不是死心的吗？ 是 死心的都不响。 死心的不响。 哎， 炸弹啪，它怎么响啊？ 那炸弹响，它那里边不是有药吗？有药的就响。 药铺怎么不响？ 药丸子也不响啊。 为什么？ 不是它，你那个药啊，它不是都是入口的吗？ 是。 哎，凡是这个吃的东西入口的都不响。 泡泡糖他怎么那么响啊？ 啊，是的，他那泡泡糖他当然得响啊。 他为什么响？ 因为他这个泡泡糖，他这里边不是有那个胶性吗？ 有。 哎，咱是有胶性的就响。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胶皮鞋子当然不能响啊。 为什么响？ 因为它那个胶皮啊，它不是挨着地呢吗？ 是， 这胶皮一挨地就不响。 自行车放炮不？它怎么响啊？ 这是，它那当然得响啊。 为什么响？ 因为它那个自行车放炮，它那里边不是有气吗？ 有气， 有气的就响， 有气的就响。 对了， 你这么大气，你怎么不响啊？ 我呀。 这就是大山丁广泉合说的相声《蛤蟆谷》。很多人都说呀，丁广泉收了那么多洋学生，这一定是挣了不少钱。其实呢，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丁广泉不仅一分钱不收，没事啊还得搭饭钱请这帮洋学生吃饭。按照丁广泉的话讲呢，就是赔本咱们也得赚吆喝。丁广泉说，当年自己拜侯先生为师的时候，师父侯宝林从来没收过自己一分钱，现在自己更不能收这些外国留学生的钱了。要知道，这些学生都是热爱中国文化、热爱相声这门艺术才来的。当然，丁广泉收洋徒弟也是有原则的，第一，要人品好，其次，要热爱中国文化，第三呢，要求汉语水平中级以上。下面让我们来听丁广泉和洋徒弟大山合说的相声片段《黄鹤楼》。 啊，先生 啊 ，Mr. 刘， 这 Mr. 刘像话吗？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皇上，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主公， 哎，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就是这意思。 啊，行行行啊，这错不了， 记住了啊。嗯嗯，啊，先生， 啊，总统， 总统啊， 哎呦，主公， 哎， 对不起对不起，你串戏， 再来 再来。 啊，先生， 啊，总， 嗯， 主公， 好，我成为总主公了。虽犯都督国将，你把国王害苦了。 我呸！我怎么把你害死了？大伙儿听你这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你说谁呀？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上哪儿找去啊？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你演的谁啊？ 我演的就…… 哦，对，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哎，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对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跟我本人没关系。 哎，记住了啊，记住了， 来来， 嗯，虽犯都督国将，你把国王啊害苦了。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I didn't want my fault. I'm very sorry. 行了，这什么鸟啊？这 不是，我得解释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的。 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是吧？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你明白就行了。 哎， 好的 啊，你打家伙，我唱。 打家伙，好， 来啊。 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 恼恨先生之过量， 唱 你逼孤王我去过江， 唱 龙潭虎穴不去闯。 太棒了，好。 你别叫好啊。 那我怎么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我什么台词啊？ 不是，你得说话呀。 我说什么呀？ 啊，山人送主公。 哦，对，我这送。 哎， 主公，再来再来。 嗯，龙潭虎穴不去闯。 拜拜。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 好嘛呀！ 再这题，再来， 你这真不像话，你这白白像话吗？ 啊！ 再来，龙潭虎穴不去闯， 我这儿送。 你别问我了。 善人宋之公 吃过脸啊。 Yes。 拜过诸葛亮，分明是宋光，我去见阎王啊。 善人宋之公 免。 再送之功 免， 再送之功 免， 再送你两步。 你把我送哪儿去？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家那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多好啊。 好什么呀？好、哦、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该我唱。 哎、啊、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嗯、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串戏。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嗯、 我怕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对对对，这倒是。那咱们这样吧， 好， 很简单 啊， 你就是四句。 哪四句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啊，就是刘备的皇上他不高兴。 山人八卦袖内藏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蒋申铁坐中军帐。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等候涿州易得章， 等张飞来。 这几句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怎么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太远了。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这也差不多。 嗯，后边就不一样。 什么词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可千万别唱这个词。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哎，你唱这词我没法接了。 错不了了 是吧？ 唱什么调啊？ 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rap 调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什么调？ 主公上马心不爽，善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你记住这京剧里加摇滚这多乱呢、 啊、 这个 不对称嘛。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西皮怎么唱 啊 这样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哦。 主公上马心 打架 哦， 他浪下来的他 我打。 你打就打吧，怎么就知识糊涂了？我这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来来来，该你唱了啊。 好， 我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嗯， 开始。苍狼的来自苍狼的来自苍狼的来自苍， 主公上马心不爽 的苍， 山人八卦袖内藏 的苍， 将身且坐中军帐。 苍狼的来自苍狼的来自苍狼的来自苍， 等候涿州易得章， 苍且苍。这诸葛亮还会飞吻呢， 那这奴水是怎么回事啊？ 你该报名了。 报名啊。 哎， 学徒大山 诸葛亮，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觉得 怎么报名？ 哎呀，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嘛。 对对对， 这人真是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走啊。 我怎么回事？够不掉了。 搞什么呢你这 什么东西掉了？ 什么也没掉。 那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我演的这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对呀、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对， 再来。 哎，记住了啊，别害怕啊。 好，不害怕、嗯、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来报名 啊。嗯，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走啊， 不害怕。 那我就甭唱了， 不害怕像话吗？ 那怎么呢？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哦，等会儿等会儿 啊， 这一段这家伙还不一样 呢。那当然了， 这怎么打呀？ 我给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是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鸡头。 四鸡头， 哎，大贼将将把他将才将，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登仓，到抬头有个哇呀呀转扭丝，我就唱。 不，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的什么位置啊？ 哎呀，蹦登仓完了就哇呀呀， 蹦登仓完了是哇呀呀。 哎， 记住了， 别忘了 啊 啊！咱们现在开始。 好 啊，该报名。嗯，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战， 中我 不得将将不得将才将，不得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哎，真是你这一挖下去吧，这人真是话多了。哎哎，挖挖呀，玩命挖，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行行行了，你打架我唱吧。 唱浪起来再唱，浪起来再唱，浪起来再唱。 老臣心生之过火亮， 唱。 多事不与谋商量， 唱 怒气不息 空 旷报啊当狂， 他浪起来的他浪起来的他浪起来的唱 诸葛亮啊， 哎呦他还咬人呢， 快快换了毛的大熊王， 唱谁唱 胡闹啊， 他唱 我恨 他唱。 说话呀， 山人纵之更， 我是张飞。 山人纵张飞， 你还接李逵呢。 山人接李逵 哪接去，乱不乱呢？ 哦，我想起来了， 你派人。 好， 三将军呢？ 啊，三将军。 别忙，开始。 啊，三将军紧的保障，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诸葛亮啊，俺老张就为的你来。 你是找我来的？ 真是 找我。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刚刚我们您送上的就是丁广泉与杨徒弟大山说的相声片段《黄鹤楼》。和徒弟们一起说相声，丁广泉多半是绿叶，他觉着自己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就是相信一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丁广泉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学汉语，自己这么做也能算是给汉语学习做点贡献吧。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来到中国，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的贝宁人莫里斯在自己的中文博客里这样写道：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大部分都是跟丁老师学的，坦率地说，我很清楚丁老师的名气没有马季大，也没有姜昆大，但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130多个外国人都会用中国的语言艺术相声，这个成就只属于丁广泉。那么就让我们用 SHE 演唱的这首《中国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再见。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